So it's day three. 今天是昆的第三天。 We ar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our advanced training. 我们差不多来到了我们这一次中间课的中间的位置。 And one of the themes of this class is expanding our awareness of our oneness with all of creation. 我们这个课程的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进入对合一的意识的一种体验，也就是说我们与其他生命个体之间的一体合一和合一性。 So on our first day, we begin to expand our awareness of our oneness of ourselv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ight. 在我们第一天的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引导大家，让我们能够先于自己达成和好，同时呢，也就是我们先接纳自己，然后进而呢，与其他的生命个体之间达成合一的状态。 Okay. And then we begin to grasp a deeper truth that we are one with all our relations. 所以在我们从我们的自身开始这样一个探索之后，我们就会自然的遇到跟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我们这个方面的体验，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自己生出完全的接纳，我们在生生世世的体验里就是要回归我们生命的完整性，并且接纳这样的完整性。 And this afternoon we have the most fun work to do. 那我们今天下午呢，会有一个环节是最有意思的。 And we will be developing a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us to structure our service, our Akashic service in the world. 我们会学习如何跟阿卡西记录的光之群友们、上师们还有爱人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让他们指导我们在我们阿卡西记录的阅读和疗愈的工作上给我们具体的引导和建议。 So make sure you come to class this afternoon. 今天晚上的今天下午的这个部分不要错过。外面还有学员吗？ Make a conscious connection with the highest aspects of our ancestors. 我们今天早上会做一次练习，是连接我们的家族中的祖先的，帮助我们跟他们建立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 of the purposes of the activation of Akashic Light within us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is so that we can appropriately honor the very best in those who've gone before us and to bring great dignity to who they have been and how they have laid the path for us. 如何让我们内在的生命之光更为强烈的照耀出来呢？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连接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的家族的祖先，去尊重他们在这个家族中为我们其他人所有的成长啊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智慧。 So let's get our recognition. 我们一起来打开阿卡西记录。我再次的提醒大家呢，注意一下你们的手机，因为昨天在冥想的环节里，啊，竟然有学员的手机在这里震动啊。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啊。有没有学员的手机还放在包包里的？现在，大家都做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手机在报告里，你知道你是啊，那么，你现在平常的就不要求你在现在拿到后面去，但是现在，你看一下你的手机，放在至少放在飞行模式或者关机。有没有学员的手机放在包包里边？课间呢，请你拿到后面。现在允许放在包包里，但是最后再请你检查一下。啊，昨天在冥想环节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义工们、义工家长们，接下来的时间你们要这边比较非常的注意啊，也请学员们带着高度的觉知对待这件事。 Mm-hmm. Okay. And so we do acknowledge the process as well. 好，我们现在就打开阿卡西记录。我们接受光之力量。 我们接受光之力量。我们请求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吸引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点明，这是为了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了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指引，您保护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实在你一手头的工作。您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到达我自己的光之朋友、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始。 So let's get settled into our records this morning. 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然后花一点时间，再次的去感受一下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场。 Opening up to the loving and patient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感受一下阿玛尼君的上师们、王子成友们和爱人们都在爱里陪伴着你。 And in your mind's eye, very quickly establish your personal pillar of light, approximately arm's length in front of you. Now, you can 观想或者感觉在你的身体正前方一只手臂的距离那个位置。出现一个光柱，你可以使用这个光柱作为一个屏幕， of your relations, living and dead. Gather them all in the pillar of light. 现在就请阿卡西记录的王子成友、上师们还有你的爱人们，把在你的家族中所有的亲人都邀请。都邀请到这个光柱里面。首先是你的父母，然后是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所有那些更老的祖先。都一一的来到这个光柱里面，然后他们也会邀请你的兄弟姐妹，你的表姐、表妹、表弟。表哥，还有其他的家族成员，让你想得到的每一位家人、每一位祖先都能够来到这里。 Holding all of these people in the pillar of light. Some you will certainly recognize, others not. These are your relations, close and distant.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light up the space.So you can easily recognize the best traits and characteristics, huma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通，你去连接他们每一位，看见他们每一位，或许有些人你会感觉很熟悉，另外一些人你感觉非常陌生，他们都是你家族中的成员。让高龄们、上师们、光的朋友们，还有你的爱人们，协助你去看到他们身上，他们每一位身上的人格特质，人性的美德，在阿卡西记录的光中，你能够看到他们每一位内在生命之光的显现。 To see, to recognize and identify only the best, the positive traits, gifts, talents, and abilities of this group. If you happen to notice some negativ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imply ignore it and look deeper for what is positive. And now,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empower you to understand how you fit within this group from the angle of the soul level truth. How do you fit with these people?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to them? 是请上师们光之成友们还有你的爱人们帮助你看到你跟他们这些祖先和成员间的关系，你跟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让你们连接在一起。你为什么会跟这些人组成为一个家族？ What do you have in common with them? What positive traits do you share? 你和他们每个人中间有什么相似之处？你们分享了哪些人格的特质？你身上携带的你的家族中其他的祖先他们共有的一些特质，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you to understand your heart in bringing the very best qualities of your people to the world today in this lifetime. 你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支持到你自己的成长，同时也贡献给你家族中其他的成员？你如何能够继承这个家族中共有的优良品质？去看到、接纳并且欣赏这个家族中所有成员的优良的品质。 What are the best ways for you to honor your ancestors in this lifetime? 这一生，你要做些什么去尊重这个家族，并且让这个家族的优秀的品质在你身上被遗传的，你能够贡献什么给到他们？ So for now, we need to see and close our eyes. So let's finish up our notes, and we're going to get with partners to talk about our homework and this exercise as well. Okay, can anyone not do the homework? 昨天的家庭作业，有没有人没有做的？ Okay, everyone did the homework,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great. 100% is 100%? 是的，百分之百的同学都做了作业。 Okay, all right, so we're going to spend about the next 15 minutes.With partners talking about what we learned in our homework and what we discovered in this exercise we just did. 我们接下来花上15分钟的时间，请你们一对一的分享一下昨天做功课的体验。 All right. So this is the time to hear from.Someone who had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with the homework.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有少数的邀请几位少数同学呢，分享一下昨天晚上的功课。 Anyone? Oh, good. Hi. 我在分享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困惑，因为昨天我的就是阅读师我的同学在给我读的时候呢，本身我带着问题去的，但是读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好像加了很多的评判，就比如说啊，你是很冷漠的，然后你的快乐、你的幸福都是不真实的，就是这种声音他会给到我，然后我会跟他讲，我说现在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特别糟糕，我觉得非常非常差。我说能不能给我就是一些好的反馈？我说我相信我的阿卡西不会这样子来评判我的。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你的阿卡西直接想告诉给你的东西，所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种解 How I feel my happiness is and last other just felt I was very much affected by basically that's it and this is about the condition. So this is wonderful. I mean, I'm sorry it happened.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我听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生，我非常感到很惋惜。 It is extremely valuable to be aware of the impact of negative judgment and criticism. 因为这样一个分享就告诉我们。我们给到别人的这种负面的一个评判，会对别人造成多么大的一个影响 ？Okay, especially when we are actively seeking love and understanding, and put ourselves in a very vulnerable position, asking for help by having a reading. 特别是当有些客人来找到你，他们缘分就带着他们生命中的很多的问题和困惑，他们是在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之中找到你们约阿卡西记录的阅读师，那你的负判对他，你的负面的评判就对他们有更大的影响。 This is why in the pre-stage protocol, at every level, as the practitioner, you want to check with yourself. Do I have negative judgments or opinions about my client? 所以在整个这个阿卡西记录的阅读过程当中，无论你在三个阶段中的哪一个，你都要保持一个觉知，你是否在评判你的个案。 Because if you do, you can cause them more harm than help. 如果你对他们生气任何的评判，那么你对他们的伤害可能远远大于你带给他们的帮助。 Okay. So this is terrific.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that. 后来我当我做完的时候，我自己内在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所以他对我讲了什么一点都不重要。但是我今天对，是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这样告诉我。但今天我之所以要分享，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好的阿卡西阅读师，我们应该给到别人光和爱，就是我们应该做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决定。所以来给大家分享，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们，我们回去之后会给到我们所有的个案的同学一个正的正面的一个效果。对， 这是我的想法。 So here's the thing. When we share in the class, okay, we are doing it for ourselves. You sharing this, does it help the group? Maybe. But it's really to clarify and allow your experience to take root. It is never wise to share to help the group. The group is fine. 一方面呢，你有这样的发心，把这样的分享给到大家，这个是会给到大家一定的支持的。但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分享其实是帮助你把这样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觉知呢，更深的扎根在你自己的里面。对你来讲，是这个分享对你的个人的支持是最大的。你不用，也不用过多担心其他的同学，他们会去用他们的体验来去学习这一部分。 我觉得昨天我收获到很多巨大的礼物。我昨天呢一共做了四个，就是别人给我读了两个，然后我读别人是两个。 I did it for you. Sorry. 然后呢，就是在我以前运用三个步骤的话，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束缚，然后我就不太想用那个，就在我过往的运动当中吧，我就没用这个三个步骤。然后但是在这次终极的来讲，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进行做的这样一个挑战，我要按照这个步骤来。 When I did the readings in the past, I felt that these three stages are so comfortable, very different. But in this advanced class, I decided I want to really take it seriously. I want to follow these three steps very as closely as possible. 在我原来就是处于一种链接的状态，就是给到我什么我就给到对方就可以了。然后这次呢，就是阅读我去加上我三个步骤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开始做起来就是比较吃力。 At first, those three stages were still quite challenging. 其中有一个阅读呢，就是我去给到他的时候，然后我的自主意识就来了。 During one of our readings, I found my my own opinions that you are jacked into the wheel. 然后前一部分就是去做前世的时候，我给到了答案，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给到了他这个内容太简单了。就比如说一些很普通的话，就是我们学灵修的人，就是很简单的一些话给到对方，然后我就觉得太简单了。对于他可能是作为一个导师来讲，可能是太简单了，然后我就有点不太想，就是会想去加自己很多的赘述。 I found myself adding something into the message that I received from Akashic Records because I felt the message is so simple. It can't be like that. So I found myself trying to embellish that message with something which may have been from my own. 最后在他的鼓励之下，然后我就给到他那些很简单的话语。 And so the finally, with her help, I give out the simple answer, simple word. 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种被共振到，然后他完全收到，然后并且转化的那种感受。 And then some transformation happened within my client, and she felt some resonation in her heart. 然后到晚上的这个阅读过程当中，然后就觉察自己，然后在处于那样的一个爱的阵型当中。 So I was so in the evening I was more aware of my readings. I let myself stay in the atmosphere of love. 而且我就有一份觉察在里面，然后我又用三个步骤，然后我就发现一些能量就是仿佛行云流水一般，然后水到渠成。 And in the evening, I followed these three steps, and I found that I was able to navigate the process very smoothly, that the water flowing in a very natural way. 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对他完全没有评判，我只是把阿海蒂给到我的那些简单的话语，就是很简单，比如说接纳自己，或者说爱自己，或者说看到他前世怎么样，然后去呈现给他，然后如实的去呈现。 I found myself just conveying the information, very very natural. Whatever I receive, that's what I'm giving to the client. 然后到最后到真相的部分，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个案，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共振。 And toward the last stage, which is the soul level two, and I found myself and the client reaching into a wonderful state of guidance. 然后另外说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被阅读者，然后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And I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about my experience as a person being read.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 And I learned a lot when something other people read me. 然后我的阅读师，然后给到我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链接的状态，他就给到我阿卡西他的想给到我的很简单的话语。 And at first, my reader was just giving some simple information. 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共同发现，就后来我们去总结的时候发现，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的自主意识已经来了。 Later, I found during the reading, my reader was also interjecting her own opinion. 然后他开始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想以此为例，然后给到我这些建议。 And she was trying to give me some advice based on her own life experience.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就很排斥，然后就说当时嘛，就是我感觉就是三个人过来一起来评判我。然后就说你不落地啊，然后你不光那个灵性不落地，然后你生活不落地，然后你感情你还不落地。 Floating in the air, your spirituality is not very, it's not practical, it's not based on human being, even your relationship,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 it's also like that. And also, I felt that was, how we think about the labels. 然后另外一个，他还不太知道，就刚进来嘛，一个还没有打开阿海记录的情况下，他加入了。 form in Denmark, and later a another company chimed in without even opening my jacket. So, I hope you like that.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给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龄们给到我们这些，然后我们要有一个觉知，就是不要用头脑，然后去加更多的赘述，然后转到自己的评判，然后给到个案很多的压力，这就不是我的初心了。 And so I had this awareness that we have to be very conscious of what we are doing. I need to relay the message, you know, as truthfully as possible without adding some details into the message based on my own perception. 这是一个完美的学习过程，我们共同的学习到了我们这么想要的，非常谢谢。 可以。 You raised many important points. But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ay is that when you are sharing and talking about your own experience, you speak in the first person. 首先呢，在这提醒大家，你们在分享的时候呢，集中在你个人的经历上，你就用我，不需要用我们。 Okay.Alright, so that you don't speak on behalf of the whole group.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代表其他的人来说话。 Okay,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Now, 第一点。 You are correct. This is a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veryone, this is only your second class. Everyone is a new student. 那你刚才说了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教学环境，每一个人都还只是一位新学生。虽然这是第二节的，这是终结的课程了，但是你们每一位还是新学生。 And we are all learning. 我们都还在学习。 And what's significant?About learning in the Akashic Records is that there is room to make honest mistakes and to grow from them. 那既然是学习呢，我们可能就会犯一些错误，虽然是无心的。而阿卡西记录呢，它完全给了我们一位这样的空间去犯一些无心的错误。我们正在这些错误当中去成长。 Everyone in this group is very sincere in their desire to be helpful to others.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你们都有一个很真实的愿望，都想要尽力的去支持到身边的其他同学。 We all have strengths and we all have weaknesses, and in the light of this, the grace of the Akasha.We see where I am strong, where I am weak, and need improvement.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强项，也有我们的弱项。在这个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阿卡西记录会不断的让我们觉知到我们身上的一些可以去成长的空间，这是一种恩典。 Okay. Now, the next thing is this.Often, the message from the record is quite simple. 那还有一件事呢，是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信息常常是很简单的。 And when we want to help someone, it can seem inadequate, like it's not going to be enough. 当我们在想要去支持到某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从阿卡西记录得来的信息好像都不是足够的，就这么一点。 But a simple truth can be life-changing. 但是非常简单的真相可能 就能改变一个个案的生命。 Yes. And when we are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f I come for a reading and I'm having a difficult time, it is easier to grasp a simple idea than a complicated one. 当我带着我生命中的问题来去 找到一位阅读师做阅读的时候，可能我更需要的是对真相的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个认识，而不是你给到我一大堆非常复杂的答案。 Okay. And then finally, it's the three-stage protocol. 那最后呢，各位同学的分享当中也提到有关三个阶段的事情。 In the beginning, it can be very cumbersome. 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三个阶段有些繁琐。 Because it's new. 因为这对你们来讲是新的，你们还在学习。 In this class, we learn to follow the protocol in a very exaggerated form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在这个中介的课程里面呢，我会请你们尽量严格的按照这三个阶段去走，那几乎是近乎一种夸张的一种严格。 But when you leave here next week and you do a reading for someone, you will automatically follow those three stages. 但是经过这几天的练习之后啊，你们离开了这个课堂，回去给别人做阅读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发现这三个阶段会自然的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根本不需要去担心的，它已经成为你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习惯。 And you won't even think of it. 你根本脑子里啊都不需要去想这件事。 It's like when you first learn to drive a car, every step, put the key in, turn it, slow down, like every step is important. 这就好像你刚刚在学习驾驶汽车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一步都要很认真的去做呢？先把钥匙插进去，然后再去发动它，然后再去做其他的步骤，你每一步都不会忽略的。 But after you've been driving for a while, sometimes you leave the house and 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And you don't even remember how you got there. 但是你已经成为熟练的司机之后，你会发现你就进到了车里面，然后就开始开车。等你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哎，你会想一下，会不知道怎么开着车来的，它是如此的自然地发生了。 Okay. But because you arrive alive and intact, we know you must have followed good driving practices. 但是既然你能够到达目的地，你又没有撞车，很安全地到达了，那就说明你无论怎么样，你是一定遵循了那个开车的那个过程的，只是说你没有，你都不知道，没有觉察到。 Okay, so it's the same thing.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老师。其实我就是刚才那位同学的阅读者，那我现在也有一些很大的疑惑，因为昨天在帮他阅读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没有加任何的自我，就是一些评判的。因为来到这里的人，从个人层面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没有太大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震天的事情，就是让我去有些评判，我也是一个这样过来者，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我是如实的去传递我能够感受和看到的画面和这些信息，所以现在就是引起这样的感受，我也觉得很困惑。那我作为阅读师，我到底是看到的我是不该说呢，还是怎样呢？就是 So I was the person that read the girl in the back. And when I saw about that readingI didn't feel I was a challenger. That really wasn't my intention. And now I'm confused, you know. And 考完前安全完成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说是在2023 being as a leader, I was really doing my job right, and I was just giv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I received. So for me as a leader, how can I balance and you know, navigate the job? Okay.One thing to understand is that every reader is not the best reader for every client.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不是每一个阅读师都适合跟所有的人做阅读的。 Okay, you understand that. For some people, you will be their best reader. 这也就是说呢，对某些个案来讲，你可能就是。最适合阅读他们的，那你也就成为能够支持到他们的最好的那位啊阅读师。 Okay, 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know that you were not actively judging. I know that. 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我非常清楚，你并没有在想要有意的去评判你的个案。 Okay, I know that. This was her opportunity.To learn about what that feels like. 那这点我是非常清楚的。那就的这个个案的他的经历来讲呢，那这样一次阅读也是为了让他去学到，在他的体验当中学到一些他。可以去学的东西，学到 因为当时我很清晰的记得，我就是问他，就是阿卡西给到他的信息，就是你真的幸福吗？我传递的就是你真的幸福吗？你问问自己的心，如果你觉得幸福，你就继续；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可以转身。这些高龄们永远都是这么爱你，并且我问他一些东西，他说他做到了，然后给到的支持就是，你做的是做到了，但是你如果换一些温和的方式。比如沟通的语气或者一些方法，其实你是很有心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因为一些方式让别人接收不到。如果你换一些温和的方法或者是一些方法的话，你的效果会做得更好。我是给予支持的。 You are a reader with a sincere and loving heart. 那这个问题的这个细节呢，我们不需要去关注。那重要的是，你是一个有爱心的阅读师，这一点你要清楚的。 Okay, so I am not worried about you. 我对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担心。 I know.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extend yourself in loving service to others. 而且我知道会继续的去使用阿卡西记录，给到别人爱，给到别人支持。 会经常接触的。 And some, I know, I have no, I know this about you. I know this. 我非常清楚，这是我能从你身上看到。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Growth opportunity for a reader is when we recognize that someone does not appreciate our best efforts. 那如果我们在作为阅读师想去支持我们的个案的时候，其实对方暂时还没有办法领会我们在做什么。那个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作为阅读师的一个成长的机会。 Okay, we learn to let go of what the other person thinks about. 也就是说作为阅读师啊，你必须要接纳你的个案对你的阅读他所有的一种感受和观点，无论他们怎么想，你作为阅读师是要接纳。 And this is what you are learning. 这就是 right now. 这就是昨天的那个阅读对你作为阅读师的那个礼物。 我也感谢他。 Okay. 谢谢。 Thank you. Okay. Now we will take our break, and we will come back in 20 minutes and move on to past lives. Okay, 15 minutes. 我们可以休息十五分钟后回来。我们。 So now we move along to past lives. 接下来我们在世的去学习有关前世的一些探索。 Actually, there's something I wanted to remind you about ancestral clearing. 那有关祖先模式的一些清理，我想要再给你们一些提醒。 When we are working with another person, we do not know if the root of their problem is related to their ancestors or family of origin. We don't kn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ading, we do not know. 在我们为某位个案做阿卡西阅读的时候，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确定他的问题是否和祖先模式有关的。 We find out at the level 2 when we ask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and the origin of the issue. 当我们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原因和状况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阶段开始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真实的性质以及它的来源，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才会能够判断这个问题是否和祖先模式有关。 So if someone comes for a reading and says, I want you to clear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parents. 所以如果有一个个案来找到你说，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清理一下我跟我父母的关系。 We ask why. 那你可以先问他为什么呢？ Okay, so we always start with the presenting problem or difficulty. 所以你一开始要去了解个案的那个问题是什么，而不要一开始被他的一个期望所带走。这个问题可能跟他的父母没有关系。 Someone may have a difficult relationship with a parent, but the approach to resolving that is to start with the problem and the way the problem is showing up and to work through the 3 stages. 我们要做的是就是那个问题本身去进行探索，而不是做出一些假设，他这个问题跟他的父母或者祖先模式有关。我们只需要就着那个问题去沿着这三个阶段去探索就好。 Okay. And we never, ever, ever, I mean never, take anyone into the zone of choice in a reading.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要嘱咐你们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带着一个个案去到他的选择区域。 Okay. The zone of choice is for a committed student. It is not for someone who comes for one reading. 选择区里的这部分的体验是为了你们所预备的，就是对阿卡西记录已经有一定的承诺，会在阿卡西记录这个领域有深入的探索和学习的学生们所准备的，它不是为了来找你们做阅读的那些个案来准备的。 Okay. 可能这些人他就是来找你对阅读的个案而已，可能接下来他就跟你再有更多的关系。 Okay. Good. Now, okay, guys. 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去探索前世。 All right. So we understand that we explore past lives as a way to make peace and to embrace ourselves, to restore conscious unity for our individual self. That is the purpose of past life work. 我们去运用阿卡西记录探索前世的目的是要跟前世的我们那前世的我们自己达成一个和好，进而我们能够接纳完整的我们自己，包括前世的那个自己。 Making peace with who we have been in other times and place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gifts we can give ourselves. 我们能够送给自己的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与前世的我们自己和好，不再去评判，而是完全接纳前世的我们自己。 It is quite common to think that we are upset because of the behavior of other people toward us in other times and places.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今生的一些问题，是因为在某个前世，有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些什么，以至于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在持续。 And certainly, we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human beings are known for some pretty terrible behavior throughout time, on every continent, in every age. 当然了，的确，我们在某些前世可能遇到过一些非常可怕的遭遇或者创伤性的事件。因为我们人类的确是这样的，会互相的做一些事情。 But the point of power in past life work is to make peace with who we have been and what we have done, the decisions we have made and the actions we have taken, because it is our own behavior that causes us the greatest heartache. 但是我们在用阿卡西记录做前世疗愈的那个着眼点，完全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进入到那样一个体验，我们在其中担负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以及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如何支持我们的，如何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礼物。 Now, I cannot emphasize enough that the Akashic Record is not a fish pond of past lives for our entertainment. 我经常会讲到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呢，无论强调多少次也不过分，那就是阿卡西记录当中呈现的有关前世的信息，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把阿卡西记录当作一个鱼塘，然后就为了好玩在那个池塘边去钓鱼。 Okay, so I may think, oh, I wonder what my past lives are. 所以你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好奇，我在前世我曾经做过什么呢？ And I go into my records and I say, tell me my past lives. 然后我就去到阿卡西记录里面，告诉我的前世是什么样子的。 And my records say, why do you want to know? 那阿卡伊就会反问你，为什么你想要知道你的层次？ And then I have to identify whatever the presenting issue is, or the challenge that I'm currently facing, right? And ask for guidance. And then, if it's rooted in a past life, the past life will be revealed to me. But it's just as likely that it's not rooted in a past life. 那作为一个阅读师，我需要做的是聚焦在我生命中现阶段的人性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去到阿卡伊记录当中去探索。如果要去转化这个问题，需要某些前世的信息的话，阿卡伊记录会自动的把那一部分信息呈现出来，从而帮助我完成有关这个问题的转化。 It is helpful to remember that the purpose of working in the Akashic Record is to restore our dignity. And if the problem that we face is rooted in a past life, that will be revealed. But the past life is secondary. The purpose is to restore our dignity. 如果我们探讨那个问题是跟我们的前世有关的，那么阿卡伊记录自动会呈现那部分的信息，否则它就不会随随便便的给我们看前世。那我们做阿卡伊记录的阅读和疗愈的目的，就是还原我们生命的实相以及那个生命的尊贵，这是我们探索前世的目的。 It is the same when a client comesSometimes people come to a reading and they say, tell me my past lives. 怎么样？ And I say, why do you want to know? 同样，当我们的个案来找到我们做阅读的时候，如果他们一上来就问，告诉我一些有关我前世的事情吧，那你也要跟他讲，或你也要问他，为什么想要了解你的前世呢？他是如何帮助你现阶段的体验。 So when we work in the records addressing a concern that we're facing in the present, we ask about, you know, when did this start, and when appropriate we are connected with who we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when weput into motion through our choices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today. 如果我们探讨的问题是跟前世有关，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去提问的过程当中，这部分的信息自动的，它就自动的呈现。你去问这个问题的来源是什么时间，它是怎么发生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去到某些前世的部分，但是你们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所有有关前世的那些信息的呈现，都是为了帮助你去转化你在今生这个阶段所面临的某个问题。所有的前世的信息都是为了支持你今生现阶段的体验。 We never go to a past life because there is nowhere to go. In the record, there is only now, and the present moment holds al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家，在阿卡伊记录里其实并没有时间，并没有一个东西真的存在，叫做前世。所谓前世，它也是一种能量，以能量的形式呈现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呢，它是存在于阿卡伊记录的当下，因为阿卡伊记录它只有当下，所以并没有一个在你探索前世的时候，并不是说阿卡伊记录带领了你去到了那个前世，因为没有一个前世你可以去， 所有的信息都是在当下向你呈现的。 The same general guidelines to receiving information from past lives apply. So what we have is we have 5% of the people are here, right? 10% see images, and 85% of us have a sense of knowing about these past lives. 有关前世的信息的捕捉，那有5%的人是借助于听觉，那有10%的人呢会借助图像的方式去连接到前世的某些信息，那还有其余的85%的人呢，他们是借助那种内在的知道。 And when identifying a past life, we only need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who we were, about when we lived in the time fram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gion. 我们在去了解前世的信息的时候，大概的信息就够了，不需要去捕捉每个细节。比如说那个大致的地方在哪里啊，大致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就是大概的笼统的信息就足够了。 We are not doing past life work, we're not like past life regression, so we do not need the entire life story of who we were. We only need the enough information to place the individual, get a sense of who they are, and to get clarity about the choices they make. 所以我们去探索前世的目的啊，不是为了找到有关我们那个前世的所有的细节和信息，我们重点是要去发现那个前世发生了什么，我们在那个前世的体验跟我们现在面临的那个问题有什么关联，那个前世的体验是如何支持到我们今生这个阶段的成长的。 Now when we do our own past life work, it is helpful to use the pillar of light.And we do this because it gives us some distance from unpleasant or difficult emotions. 我们在去探索前世的时候，可以使用那个光谱的能量场，把前世的信息呢带回来，啊，把它观想成一个屏幕。 However, when we're working with other people, we do not set up a pillar of light. 但是你在去帮个案去做前世的探索的时候啊，不需要引导他去观想这样的光束。 It is our job to identify and who they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recognize the choice they made, and accept.Without judgment, what they have done. 那我们的作为阅读师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个案去拿到那个相关的前世的信息，然后帮助他们去看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会做出某一个选择，进而让他们能够接纳自己。从而支持到他们去转化现阶段他们所面临的那个问题。 As we do that with increasing skill and compassion on behalf of our client, we facilitate the shift in their light grid and make it easier for them to accept themselves and to be free of the difficulty. 我们在 引导个案去做前世的探索的时候，就是要引导对方进对他前世的体验的那个接纳当中，进而让他去到对自己的无条件的爱。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个案的光之网格就在发生转化。在这个阅读的末了，那么他现阶段的那个问题也相应得到转化。 It is also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at superstitious rituals and practices do not carry over from lifetime to lifetime. Actually, they have no power. Okay, so sometimes people say,In a past life, someone put a curse on me, or they sealed me up. They put a seal on me, so I couldn't have any spiritual awareness. This does, first of all, it's nonsense. It is nonsense. Okay? And you cannot, it does not carry over from lifetime to lifetime. Okay? 有关前世这一部分，有一个特别的提醒要给到大家，就是有些人会告诉你说，你在某个前世有某个人给你加了一个诅咒，或者给你施加了一个封印，结果你今这一世啊就有很多不幸的一些遭遇，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成长。这些东西你们完全不需要相信，这个是无稽之谈。在阿卡西记录的视角来看，这些是完全不成立的，所以你们对这些东西、对这些说法和言论可以完全的忽略。 And I tell you this because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doing readings for your family and your friends and people you love, and sometimes they are quite concerned.Right, when other readers in other methods tell them that someone, you know, put a curse on them. And so we want to be able to see the truth about these things and not be victims of spiritual confusion. 我之所以特别的提醒你们这一点，就是因为你们作为阿卡西记录阅读师，你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实相、把爱带给每一个生命，要还原他们生命原本的尊贵和完整。但是会有一些人找到你们，他们会向你们表达，他们在之前有些其他的人或者老师告诉他们，哦，他们的前世被加了一个封印，结果就导致什么什么事件，啊，今生啊有一些事情发生。你们完全不要相信这个，这些都是灵性圈里的极大的一个谬论，灵性圈的一个谬论。 Alright, so we're going to go into our records now.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我们的阿卡西记录，一起感受我们的。 And guess what? You will need some issue, some problem, some challenge that you face in your life. 在我们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前呢，也邀请你们先每一位先找到一个你们生命中现阶段的某个问题。 I want you to know, by the time this class is over, you will have no issues left. 到这个课程，到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可能这样你们去找到一个问题去探索，你们都会觉得不是很容易找到问题。 讲完了，算了。没问题了。 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阿卡丽记录。我们接受光之力量， 我们接受光之力量，我们祈求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点明，这是为了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了与我们内心融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灵，请保护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以你手头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丽记录的报道之中认识我自己， 使我 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阿卡丽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照管我自己的光之朋友、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再次的去感受一下阿卡丽记录能量场的氛围。 To consciously reconnect with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我们再次的去连接阿卡丽记录的光之圣友、上师们以及我们的爱人。 Now,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we do not see them, but there's an incredible sense of being surrounded by a group of powerful, loving beings who are somehow, in a mysterious, elegant way, watching out for us.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阿卡丽记录的高灵们、上师们、光之圣友们，还有我们爱人，但是我们却能真实的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里，在爱中陪伴我们、支持我们。 And we want to invite their assistance. We invite them to help you to resolve an issue you currently face in your life, something that's troubling you. 现在就请你邀请他们，邀请他们来协助你完成下面的这个体验，请他们引导我们来探索我们生命中的某个问题。 So we begin with level one.By sharing our stories with 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我们先从第一个阶段开始， 入的光之成员们、上师们，还有我们的爱人们，去描述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相关的故事，和经历。 And if you are sitting with your most trusted advisors, describe what is happening or not happening in your life right now that's causing you distress. Something happened or didn't happen, and how you responded. 感觉就好像在跟一般非常可以信任的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完全的敞开，真实的描述一下你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或者困惑，在你的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什么，或者你希望一直能够达成的，但它却一直还没有发生，你都可以把它们讲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困惑，你觉得对你现在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Good. And now we move to the second level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And here we establish a pillar of light. The first 阶段结束，你就可以往下过渡到第二阶段，就是原因和状况。现在就请你建立一个光柱， simply by thinking about the pillar of light, we set it up about arms distance in front of us, and make a connection.With a bridge of light from your own heart to the pillar. And so you'll be connected to it. And we can use the pillar as a viewing screen for this work. You 只需要观想一下，那个屏幕就会出现，它就在你的身体正前方。一个手臂的距离那里。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光柱作为一个屏幕，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you to recognize the starting point of your current difficulty, the starting point or the point of origin. 现在就可以请求阿卡西记录的上师们光之成友们还有爱人们来帮助你找到这个问题的起源， 其实这个问题最起初它所发生的那个时间和空间， observe who you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making note of your general features. Get a sense of your gender, race, your social economic class, the region on the planet, right?Maybe the type of work you did and the family you were in.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那个前世的你，当时你在什么地方，那个时间段是在哪个时期，你当时的身份，你的种族，你的性别，你当时的家庭环境，只需要一般性的信息就好。 And pertinent information will be easy to identify. If you have to struggle to grasp some information, it's probably not important in this situation. 和你现在要探索的问题有关系，他们都会一一的呈现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在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到其他的信息，那就说明那些信息并不重要，你也不需要去花力气去搞清楚。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y, describe the person you are encountering, whether you see them, hear them, or sense them, doesn't matter. All are valid ways of receiving information. 现在就请你描述一下前世的那个你，现在你已经收集到的信息是足够的，把这些信息做一个描述，一般性的信息就好。 So what happened then that is affecting you now? Something occurred. See if you can find out what it is.And how you responded, looking to see what action you took, what decisions you made that are affecting you to this very day. 现在你去了解一下，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你又是如何去应对的？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采取了什么样的行为？当初的哪些行为和决定是跟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有关的？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做出那样的决定？那样的一个决定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是你的最佳利益？那样的一个决定它是如何帮助你的？ Happened that convinced you that this behavior was in your best interest at that time. Look to see the ways in which your choices and behavior have been beneficial at that time and even now. 着重的去探索一下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那样的选择，采取那样的行为，那样的选择为什么是你的最佳利益？ Can I understand and respect myself for the choices I made at that time? Check in with yourself to see. Was I willing to 接纳并且尊重我当初做出的那个选择？ Look to see if your behavior makes sense to you. If it doesn't make sense, if you cannot understand why you did what you did, continue to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for insight into this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why you did what you did. 如果你觉得 一些信息需要你了解的，你可以请阿卡西记录的上师们、光之群友们还有爱人们来协助你。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你当初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为什么它是你的最佳利益，你可以进一步的请求阿卡西记录给到你指引，给到你亮光，给到你智慧。 Until now, we move to level 3 for the soul level truth. 如果你觉得可以了，我们就去到第三阶段。 With the understanding you now have about yourself, consider the ways in which your choices and subsequent behavior are evidence of the profound love you have for yourself. 第三阶段就是灵魂层面的实相。基于你在前两个阶段所有发现的信息，现在可以去探索一下你在那个前世所做出的那个选择，所采取的那个行为，是如何帮助你去到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和接纳里面。 Extend kindness, respect, hospitality, and more understanding to who you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你愿意把尊重，把慈爱，接纳给到前世的那个你，你在以往做出的那个选择，正是为了帮助你去放下对自己的评判，进而去发现自己的实相，无条件的去爱上自己。 Now, with the support support of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Open up your heart center and invite this expression of who you a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Invite this individual into your heart. Thank God.你可以再次的请求光之神勇们、上师们和爱人们再次的协助你，敞开你的心，你看到在你的心和你身体前方的光柱之间有一个桥梁，现在你就可以邀请前世的那个你，就是你灵魂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现在邀请他回到你的心里， when I ask this individual what they need from you to experience a greater sense of safety and welcome. 你邀请前世的那个人的那个桥梁回到你的心中，你问他你需要什么才能够感觉到完全被接纳，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让你有安全感，让你感觉到你是被欢迎的。 After a day or two,This aspect of yourself will be fully absorbed into the greater whole of you. 聆听一下前世的那个你，他对你说的话，无论他向你请求什么，你都尽量的去满足。会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天，这个前世的你会慢慢的回到你的心中，它会完全的跟你融为一体。让你变得更加的完整了。 And now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To help you to understand how the experience of this individual is empowering you to know your own goodness, your soul's perfection. 现在请你再一次的请求看看记录的上师们、光之神勇们，还有爱的。让他们协助你去发现前世的那个你，他的体验是如何支持你， 现你灵魂层面的完美实相。 You can see the creativity, brilliance, and wisdom of who you were and who you continue to be. In your past life, you can see你的灵魂层面所闪耀出的智慧、生命的创造力，以及你的才华。你知道这些仍然在你的身体里面携带着。 Known as the pillar of light collapse, dissolve, close over your heart center, And let's get our records closed. 现在我们要准备结束本次的冥想。我们慢慢的睁开眼睛，一起关闭我们的呼吸。我感谢光之朋友， 我感谢光之朋友，上师们和爱人们的爱与慈悲。我也感谢阿卡星记录的高龄们，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我也感谢光之灵，给我带来所有的智慧和疗愈。现在阿卡星记录已经关闭，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 So make some notes for yourself. 现在请大家花点时间写一下记录。刚才的这个练习感觉怎么样？ All right, great. So let's hear from someone who had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的这个体验。 老师好，我其实是没想到我今天会起来分享，很感动，我好像 I was very touched. 之前两天晚上我们都有在某个房间里面，我们很多同学一起做功课的。那昨天有我们这位，然后最后两位没有提到。但我吃饭有看到，然后吃完回来嘛，已经蛮晚了。那我自己的妹妹呢，在最后一个组，就是回来吃饭以后的最后一个组。当时在结束关闭的时候和还没有关闭的时候，另外几个同学有说到我，因为关机的关系，我在表达的时候可能会加入个人的情感。 当时我是有承认，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可能去描述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可能是好意，但是我发现这个可能有界限，就是说我确实有那种感情用事，但是那时候的感觉没有那么像您刚刚看到的画面我那么深刻去感受。最后我们离开那个房间，大概有跟妹妹拥抱，然后我说了一句话，把你的生命还给你，就把自己的生命。但是今天我带了一个问题进入那个前世，是为什么今生跟妹妹之间相处的模式是这样的，关系很好，也很有爱，彼此都很相爱，但是为什么是那个模式？ 是什么模式？ 就是我对他的模式是，就是小时候，比如说我是七岁，他的家长会都是我去开的，比如说等等，在25岁，就是的位置。 就是 他跟我的姐姐一样的，后来长 这个模式是不是就是说你对你的妹妹是像家长一样照顾她？ 小时候25岁以后，他后来变成他像姐姐一样照顾我。 So basically the question I explored in the record was how come I have this pattern of interacting with my sister, and basically since childhood.And I was very patriotic, I always had a parent for her. And, 好，那你刚才的这个练习当中，你有什么重大、重要的体验？ 对，因为昨天那个拥抱只是口头上说的，我把生命还给你。 对。 不是，那今天丽娜老师她引导我们说，你带着的问题去进入那个所谓的一个之前的画面，前世的画面，那个光柱出来，第一个画面是。一开始是好像泰国，但不是，是印度，但就只有我，不是女人，我穿了一个紫色的印度的穿很紫色帽，然后就好像是拿着本书还是经书还是去往前走，好像我是在 那个把那个细节哈， 好的 缩短一下，就是最终你直接提到那个， 然后对，然后没有他，那我就先让自己调整，再听老师的引导，然后我差点要睡着了，那一个恍惚之间。突然间是两个和尚出家人，然后又是熟人，当时现场三个人，我突然间就清醒过来了。哎，那我就问说我是哪一个，跟阿卡西确定，然后一个出家人，我是其中一个，大的那个是我的师父。 对，那个我邀请你啊，就是去到那个部分最关键的部分，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前世的经历如何帮助你去转化你跟你妹妹这个模式，直接提到那个同时间那个。 好的，然后是因为然后又跳过看到另外一个画面，是你的，你的 祖国爱， 就是旁边这样的同一个地点，有一个女的躺着， 妈妈聊 是她，确定是她，然后她是那个很可怜，脸色惨白。就是说他的生命遇到了很重大的事情，他被在这个寺院里面在修养，然后我们当时是很慈悲也好同情也好照顾他，他是从一个皇宫里面出来很可怜，我们救了，就是也像救了他收留他，当他病好了以后他有皈依，然后我们就当普通的居士一样对待他，去做很多东西，后来他还是走了，他去完成他的 体验。好，我不再打断了，你做一个结论好吗？就是最后你意识到了什么，然后那个东西是能够让你对你妹妹的这个模式能够很大的转化的啊。然后尽量不要读那个笔记本，回到对直接 就这么热，这样有整理真的吗？我 打算要写下来。那直接去到那个结论的部分，来写到大家最精华的、最精华的。 好 ，OK。结论是因为，对不起，我有点紧张。 好， 没关系。结论是，曾经确实是有可能，这个负能量的显现是有救过这个人，所以因为那个人性的这种同情也好，干嘛也好，宗教也好，然后他又去完成他那一个想要去体验的，回去了，当时放不下他。 The way I have been so overprotective of my sister was because of a pattern in which that able to fully use my ability to follow monk, which is my secret. That's why I have 啊，就他是因为很多的争夺位子欲望等等那些就不说了。然后就是我后来一个声音老是说你的前世跟你是一个叫什么名字 finally would you ask us to bring back our triangle。 然后这个声音说生前是你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然后那个时候又多画面出来就是你自己的事。 And I saw myself, you know, basically. 去祝福你，你想体验什么，不管是之前现在都可以祝福你。 非常好。好，这位同学。 Okay. 谢谢你的分享。 Congratulations, girls. 祝贺你们这对姐妹。 So here's what we want to know. We want to know what problem did you bring to the records, and what past life, what is the solution? 好，那因为时间的有限的缘故呢，我们分享的时候集中在你探索的问题是什么，在这个前世的探索当中，它是给到你什么样的信息和亮光，帮助你转化了你问的那个问题。 好的。我要分享其实也有就是鼓起了很大勇气的。我当时的问题是呢，我现在目前呢是有一个有一段关系吧，就有一个男生，我体验到他的确对我是有无条件的爱和支持。 My question is about a intimate relationship. Right now there's a gentleman and I can feel the love for me, unconditional love for me. 但是我们都是有家庭的。 Are you really in relationship with this man? 那你跟他现在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朋友关系。 Friends. Okay, good. 然后我们其实都是有家庭的。 We both have our family. 然后我们各自有家庭，但是我就很困惑的是，我感到了有无条件的爱。但是我想，但是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那个规则上是不大合的。就是爱，这种爱啊，是不好，感觉我有评判是不大的，造成了我一种困扰。 So I'm very, busy about this issue because we both have our own family. And how my partner perceive? 但是呢，我感觉我又好像割舍不了他的这种支持。 But I just can't. I'm not able to sever my ties with him. 所以我就去问我跟他前世是什么关系。 So I explored the past life relationship with me and that gentleman. 然后跟着老师的带领呢，他就回到最初的一次。 And yeah, I think that part took me to a past life that we were living, we were together. 然后就看到我们都是来自一个红色的星球。然后当时是这个星球要毁灭了，然后我的父亲呢就把我派到一艘那个飞船上，上面有很多孩子，由我来带领这个孩子去找一个生机吧。然后这个男生就是当时我父亲派给我的守护者。 好，接着讲，听这个故事先略去。到最后那个你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我对这个守护者呢其实是寄予了所有我对我原来那个家园和我父亲的爱的一种眷恋。 And so in that past life I realized that the gentleman was a symbol of my love for my family to try to see what is that happening. And he was the one that would help me to do something or particular way. 然后呢，就最前世的那个我呢，我帮他做和解的时候呢，是我首先是我看到了他那个他不愿成长，不愿承担，然后对父亲有怨恨，他不愿意 离开他们，他不愿意 去承担这个任务，有这种怨恨。所以呢，当做和解的时候呢，我接纳了他这种不愿意成长，想做小孩子的这种状态。再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他其实他当时的内在呢，还是他的内在的那个内心呢，还是有一种想要成长，想要担负的一个担负责任的那种承担力的。 那这些哈，这些信息，你去到结论的部分，怎么样帮助你解决了你现在当下阶段跟那个男生的这个关系的困惑？ 我想继续说的是呢，我看到了他，我跟他和解了以后呢，我就有勇气，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力量了，我觉得我可以承载着他之前他抗拒的那些责任啊，我就觉得我成长了。然后我成长了，拿到力量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像是去寻求父亲的爱那种索取。发现呢，我的成长还不仅仅是我这一次的成长，我看到一个更宏大的一个景象，就是我的成长是从那个星球毁灭那一刻开始，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我不停的在成长，那不是一次的成长。我在不断的那个轮回里面呢，我就拿到了很多力量。 Throughout the all these incarnations, I'm gradually gaining a power. 只要我愿意去承担的话，我最后我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星球，然后就和我的家人，我原来的家人一起。 So long as I can be, I can beco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I can help, you know. Rebuild our home, our home, that were destroyed and that. Thank you. 谢谢。好，谢谢。请大家还是操练你的习惯啊，就是在分享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想要讲，但是。直接去到那个最核心的部分啊。 And what's the solution? 问题是什么？最后你发现了什么？你所发现的那个部分的信息如何帮助你转化了原初的问题？就讲这三个部分。 老师好，大家好。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知道我父亲很爱我，可是我能觉察到我自己对他有一堵墙 ？And my question was, why?I know my parents, my father loves me very much, but I feel that all there is always a wall separating me and him. 很好的问题。 然后我起初是很晕晕乎乎，但是我是努力的去进入，然后最重点的一个部分就是突然有个声音，我看到我没有任何的画面，然后我看到前世的那个我，然后是因为我父亲身上的优良的品质，而选择那个灵魂，就是选择投胎这个意思。 你刚才说我没有看到任何画面， 我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但 是有个意念，那个意念的看到，不是画面的看到。 I was taken to past life. I didn't see any images. I was conscious of what. was going on in that time. Yes. And basically I felt that my father was a very honorable man, and that's why I chose him to my father in that time. 就是以前我对我父亲有很多的抱怨，我觉得他不够爱我。 I used to have lots of judgment about my father in his life. 所以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就是我父亲很多的品质，智慧、善良、正直，其实我身上都有。 And at that point, through my past life, I realized. 是的，所以那一刻我内心的那种爱和原谅，那个源泉完全被打开。 At that moment, when a spring of love and compassion has been activated. 是我那一刻真的体验到，我是发自内心的去接受我前世的那个我的选择。我是真的认账，那是我自己的选择。 And at that moment, I had the full acceptance of my choice that past life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嗯，然后内心就很有力量。当那个桥梁上的那个前世的我要跟我就是和解的那一部分，我问他我需要为你做什么，然后他就说不用，亲爱的，我等你已经等很久了。你就这样子敞开，我现在敞开就好了。 I said that by yourself,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as kissing her back in my heart, and that part of myself sai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You need to do it. You open to me. Now come back. 就是整个过程，我就真的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就是一种陪伴。 At that point, I realized unconditional love is also the presence, the compassionate presence. Thank you. 很好，谢谢。 So what we heard in each one is there was a connection, awareness.Connection and a release, an unleashing of love that was trapped inside. 我们在刚才几个同学的分享当中啊，听到有一件事情在发生，也就是说，前世的某些经历触动了你内在的一个爱与慈悲的一个源泉。而这个爱与慈悲的这个能量的启动，就帮助你转化了你现阶段的今生的那个问题或者困惑。 嗯、And that's really the patterning. We also heard that with these past lives, they're very interesting, and people and the stories can be very rich.And with many layers. And so it's helpful to write these stories down as a way to clear them. 那我们在刚才几位同学的分享当中呢，一方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共有的模式，就是他们所有的分享当中都是因为前世的某个经历，然后在当下的他们心中啊，启动了那个爱与慈悲，啊，这个爱与慈悲转化了他们今生的这个问题，啊，这是共有的模式。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不同的部分在于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完全不一样，个人的关系、个人的人物都在那里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那么这些故事和经历它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可以事后花一些时间啊，这些同学可以把这些故事部分也都记录下来。 Good. All right. So next,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another way to engage with who we were in other times and places.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练习要去完成的。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前世我们去连接。 So we understand that who we were in other times was accumulating great wisdom. We have been growing in wisdom through our lifetimes, yeah? 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啊，都在生生的轮回的当中去体验，也在成长。所以前世的我们，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体验当中，所有的成长的，所有成长的经验，今天都在今生的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携带着前世的智慧。 So we always have the option of going into the records.And asking to connect with who we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that has wisdom to impart to us for this stage in our lives. 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做一个探索，就是打开我们的阿卡西记录，去连接前世的我们，把我们在前世的生命体验当中得来的智慧、得来的体验和。一些我们需要的力量，把那个部分呢唤醒，同时应用在我们今生现阶段的某一个工作或者生活体验当中。 Okay. It is also true that we have developed many talents and skills over our lifetime. 我们在以往生生世的体验当中，获得过很多的。 Now,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is that the skills that we developed in other lifetimes are specific to the lifetime in which we lived. 有关我们在前世的经历当中所学习啊，所获得的那些技巧和能力，是在那个前世支持我们的生命体验的。 Okay.So I may have been a writer in a past life, but the writing I did was on the wall of a cave with a stone. 可能在某个前世呢，我是一名绘画者，就是我有绘画的才能。那可能我是在那个山洞里面用一些很粗糙的工具来去做一些简单的绘画。 So this is not helpful today. 那我那个在那个前世，我就是一个只能在山洞里画一些很原始的图画的那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技能，可能已经不是你今天需要去体验的，这也没有办法支持到你今生的成长。 I may have been a doctor at a time.When medical practices were quite primitive, and so those practices are not applicable today. 或许啊，或许你在某个前世做过一名医生，而当时的医学水平非常的简陋。那到了今天，那你也不需要再把你那一次做医生的那种知识啊能力再拿到今天，因为它完全是不适用的。 Okay.But what is applicable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doctor who has a great desire to heal, right, and is willing to do whatever studying is required. That can be very helpful in supporting me now. 你不需要把你在前世做那样一个做这个医生的一些技能和知识。拿回到现在，因为他已经不适应今天你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了。但是你在前世做医生的时候，所在灵性上所积累的成长，你的意识的提升，那个仍然在今天能够支持到你。作为一个医生，你需要去服务别人。你需要去不断的探索如何以更好的方法去为别人做疗愈，而这样的一个意识层面的一个觉知是可以使用，是可以支持到你今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 And the way we make the connection with who we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is by focusing on a project that we are doing now. 所以如果在今生我们有一个工作有一个项目啊，或者有目标想要去完成的话，你可以去你的前世做一些探索，去找到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把那一部分呢跟你今生所要完成的某个工作去连接在一起。 So right now I am working on a book. So I go into my records and I get with my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discuss the book project I'm working on. 那我现在是在准备写我的第一本书，那我就会打开我的阿卡西记录，请阿卡西记录来协助我去连接前世的某些体验，然后让那个体验呢能够支持到我今天在写的这本书。 And I am introduced to who I was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That was writing books. 那我可能就去到我的某一个前世，而在那个前世，我可能也是一名写作的一个写作的人。 And what I received from this aspect of who I was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is increased discipline.Willingness to sit down and actually write the book. Right? I get those things. I do not get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because who I was 700 years ago cannot help me with the information I'm getting today. 那我可能就去到我那个前世，就是我曾经之前也写过一本书的那个前世。那有关如何去完成一本书的一些经验和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的一种承诺以及自律啊，都会成为我今天的要写的这本书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持。 So if you have artistic ability and are hoping to increase your artistic ability by connecting with a past lifeYou will be disappointed. 那你不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了解一下前世的你写的那本书，它是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今天要写的这本书，一定是针对今生的体验，是支持到活在这个世界或在这一世的人的。所以从内容上，你不需要去把过去的那个书的内容拿到今天，它是不适用的。同样的原理呢，你如果想要去连接你在前世当中的一些艺术方面的才能，来服务于你今天的某个艺术方面的创作，你也不需要去把那个前世的艺术创作的一些内容找到，而是要去把那个你在前世的历史上的那个体验，你所获得的一些技能的部分啊，意识上的一些提升，把那个带回到这一生。 Okay, so we are going to explore this. Possibility.And you will need to have some project in your life that you would like some help with.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做这一部分的探索。请你先找到一个就是在你今生的现阶段你正在从事的一个项目某个工作，或者你想要在未来完成某个目标，先找到这样一个项目或者工作或者目标。 The projec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t could be bake a cake, build a house, or make a movie. It's all the same. 讲到一个项目呢，它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或许 你是想要拍一部电影，或者你想要盖一座房子，这都是一个你想要去完成的工作或者项目。 Okay. Does everybody have a project? 你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或者工作吗？ Yes. Okay. Good. 那找到这个项目或者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打开我们的笔记。 So let's get in our records now. 我们接受光之力量。 我们接受光之力量，我们请求获得指引方向以及对真理的引领。我们紧紧联合光，向我们照亮和点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了与我们人类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指引，请把我脱离所有情绪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于你所做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使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到达我自己的光之朋友、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So let's reconnect with 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大家闭上眼睛，我们再一次的去感受阿卡西记录能量的氛围。邀请高龄们、光之群友们、上师们，还有你的爱人们，再次的来陪伴你。 Meeting with your best advisors. Get with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and describe your current project. You can 可以把高龄们、上师们、光之群友们，还有你的爱人们当成是你的亲密的伙伴。接下来你要跟他们分享一下现在你想要做的某个事情，你可以向他们描述一下。 You want to describe what it is you're doing, the ways it's progressing, the things about it that are easy and flowing, as well as those parts of the project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for you. 跟他们描述一下你现在正做的工作，或者是你想要未来达成的某个目标， 这个工作目前的进展如何？你感觉到你哪些部分是很顺利的？又有哪些部分让你觉得很困难？你正面临着哪些挑战？ Now in your mind's eye, set up a pillar of light with a bridge, a light bridge from your heart to the pillar. It's about arm's distance in front of you. 现在可以去观想一下有一个光束在你的正前方出现，它就在你的身体的前方一个手臂的位置，在你的心和那个光束中间有一个光的桥梁，把你的心和那个光柱连接在一起。 And now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bring your attention to who you were in another time and place that can assist you with this project. 现在就请光之存有们、上师们和你的爱人们帮助你去到某个前世的那个你，能够非常好的支持到现在的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这个工作。 Now, there's a slight possibility that you will have an image of this person, but it is more likely that you will have a sense of their presence. 或许你能看得到那个前世的你，有一个画面会向你浮现。也或许你看不到它，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你已经连接上某个前世的你。 You want to get the basics of who this person is, about when they live, around where, what location, and what it is they were doing in their life. You can find out what they know and how they would like to contribute to your success. 现在就请你花一点时间熟悉一下前世的那个你，了解一下他生活的时间、地点，当时他在做什么， 你要去发现那个潜质的你，他知道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智慧，而那些智慧正是你今天所需要的。那些智慧能够让你在现在从事的工作当中获得成功， You can certainly ask them anything you like. 你可以问那个前世的你任何的问题。 It may be that this individual has a point of view or approach that can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for you in the success of your project. And now, when you invite this individual into your heart, you can escort them across this bridge of light into your heart where they can settle in and infuse you with their wisdom. 问题。他带来的智慧创造力会完全的融入到你今生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 So this time, you can allow the pillar of light to dissolve and thank this person for all their support and inquire as to what you can do to strengthen your connection. Now, you can thank the person who is here.提醒他，在接下来你的生命当中，一直的支持你，帮助你。你告诉他，你愿意跟他有进一步的连接。也许那个光柱还有那个桥梁慢慢的开始消失， So for now, we'll leave the sea. Bring our attention back to the room. We close the record.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结束本次的练习。大家睁开眼睛，我们一起关闭，一起录。 我感谢光之子有上师们和爱人们的爱与慈悲，我也感谢阿卡西记录的道理们，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事项。我也感谢光之子 给我带来所有的智慧和能力。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 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做一下记录。 there's anyone who would like to share about this particular exercise with the group?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一下刚才这个练习？好，这里有位同学。 老师好，大家好，我刚才那个在那个冥想当中，其实非常的感动，就是我看到前世自己是一个修女，然后呢，对，在布道。那当时下面有很多很多的人，我的问题是，我想成为一个导师，我如何能够做到？对。然后我看到很多的人在，就是眼里面流着泪水，在看到那个曾经的我的那个修女再去出道，再去讲，再去讲话。我就问他，你是如何做到可以让这么多的人这样的爱戴你，这样的追随你，愿意听你去讲这个就是布道。 So I asked that that part of me in a pipeline, how could it make it, how would it possible for you to lecture to so many people? How are you able to do it? 那他说是因为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用爱与慈悲。 And he told me because every word I speak to these people is from is out of love and compassion. 嗯，对，所以我就是好像他在告诉我，没有什么技巧，没有什么跳跃，没有什么，对，只要用爱和慈悲，你就可以做到。 So this is what I imagine. He was telling me, you don't need so many skills and techniques. You just need to have a love and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in order to be a good person. What do you want to teach? 那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老师呢？ 就是想做有关灵性的老师。 I want to be a spiritual teacher. 就是想把我学到的去分享给大家，告诉大家。 Basically, what I want to do is to share all my growth experiences and my insights to many people. 对。当我向他要一句智慧，老师引导说：“那你给我一个智慧啊，能不能告诉我在那一世的我，你告诉我一个什么？”他就告诉我，你只需要去做到无条件的爱就可以。 So after that after me in that past life, what kind of wisdom would you like to give me to help with my real life? And she said, after me, no love. 条件爱对吗？ 对对。 After me, no love. 对，然后当那个路障从那个桥走过来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他是带着基督之光，然后并且其实我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我看他手中拿着那个黑色的链子的十字架，非常明显，然后他是带着那一份基督之光走进我的心的。对。 And after I asked him to come back to my heart, so I saw him carrying the light of Christ going back to my heart. I actually am a Buddhist. 前世那个你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修女啊？ 是的，是修女。 Yeah, 是的。 So this is why she would bring it to you in a way she understood, even though you are Buddhist today. At that time, you were Christian. 那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带着十字架来回到你的内心里，因为虽然你今生是佛教徒，但是前世的那个你是基督教徒的修女，所以他会用他的类似的方式来去跟你去连接。 林东三组合未来的发展和一个资金的支持， 是一个有关舞动的， 对， 是吧？ 舞动的，对。 啊，然后那么under team project related to dancing, and there are two of us, we call ourselves the dancing trio, basically. But right now, I really want to find out how to fund this project and what's the direction for it to go. Okay.那我刚才就是看前世的那个过程，非常的清晰。通过那个大屏幕，我突然就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 And I saw a very clear and vivid image on the pyramid. 然后他给 I saw the pyramid. 然后他给我的提示就是，埃及的金字塔汲取了无数的能量，关于宇宙和星空给到的能量，然后就有太阳神。太阳神， 你看到太阳神？ 对，太阳神走向我。 And I saw the Egypt, the pyramid of Egypt. And I also saw the solar goddess, and the 他告诉我，就是回可以回去去埃及去找那个太阳神的神庙。关键是他告诉我的是，如果每个人其实。太阳每天都是静静的自然在那里发光，那个太阳的光和爱是没有评判的。 I was asked to explore the past life in Egypt, where there's a temple for the solar goddess. But I got a message. That message was, I just need to be led to the sun, the shining out quietly but powerfully all the light. That's the message of God. 如果现在你做的这个舞动的这个组合能够让自己每个人活出你那个神性的光辉，那么每一个人的那个神性的光辉都如同太阳一样可以去照耀其他人。 So the message was, so long as this project can help each one of us to shine out the divine light within us and make other people see the divine light within themselves, that's the direction we want to go. Okay, you know, Tim, this is very exciting. The first rule of manifesting.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一个分享。那讲到 is understanding that the light is equally radiant and magnetic. 那刚才各位同学的分享当中呢，提到那个内在的光的闪耀。那么就是说，在这些就是这些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当中，他们要让他们。把他们内在的生命之光像太阳一样闪耀出来，而且呢，他们的使命也是帮助跟就是他们周围的人群去把那个生命的光芒去找到，并且像太阳一样照耀出来。 And our job in the equation is to open up and let ourselves be radiant, like the radiant sun in our own solar system.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全的敞开我们自己，让我们原本就有的那个生命之光像太阳一样照耀出来，也照亮其他人。 And then the light, by its natural magnetic nature, will draw to us everything we need to bring our soul purposes to life. 当你自己能够把这个 光芒照耀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光它就会吸引所有你需要的资源，然后帮助你完成你要做的工作。 谢谢，谢谢。 谢谢琳达老师， 这是我做这么多的冥想以来第一次感动的流下泪来。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was so touched and I couldn't help but cry in this program. It's first time. 我的几块业务呢，涵盖了从学前到执教到机器人到美术所有的四个领域。 机器人 啊，对， 美术 啊，学前和职业教育。 So my work covers four areas. It's the preschool, kindergarten, and also robot, and also 第四个是什么？ 忘，我刚才忘了。 画画 啊，没有 painting。 然后其实我刚才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这四块业务其实是有弱的连接。我想把它做成一种强的链接。 And so far, I haven't been able to find a way to connect these four areas of my work. 这大概是困扰了我十年的一个问题。 That has been my problem for the past 10 years. 我知道这个点已经在，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I know that problem has already been ther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resolve it. 一开始链接的时候，因为前一次链接的我的前身是一个宗教军官，我还在想，哇，这个宗教军官跟我现在做的事可能有链接。 你是觉得他很有链接的？ 但是打开之后不是，我链接到的是另外一个。 And at first I saw a Tesla where I was a military colonel. I linked to the. 那个中校军官在民国十三年，然后这个我链接到的这个人是洋务运动，就是我这次冥想连接到的这个人是在洋务运动时期。 那个军官是 民国十三年， 也是在 民。不，我说这个。 那好，你快进。 我 知道了。然后再去进来 的路。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答案，我非常的激动。 那个答案 要在这里说吗？他说我应该搞一个非常大的有力量的幼教集团。 幼教集团 啊，对。 And the relation I was trying to work on building a conglomerate of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 That's 得之不精，得之不辱，得之不精，失之不辱，言听散步，就是他跟我说的。 谁跟你说？ 我那个钱是给我的，钱是给我的。 实在是通过一下就相信。 得之不精，失之不辱，言听散步。 The goal carves the path, and the journey is the point. 这正如我们一再会讲到的一句话，那个终点就是旅程，所有的体验在过程中发生，而不是到达终点。 好，谢谢。 Okay, it is lunch time.